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86集。与传统的抹胸婚纱不同，何修义的前胸十分平坦，但这反而有了另外一种味道，好像被迫辞服，却又有着豺狼野心。他从侧前方拍了好几张，又从侧后方按下了快门。婚纱的设计为紧身半露背装，露出了何修义漂亮的蝴蝶骨，束带松松垮垮并未勒紧，而松垮的束带里面则是一路延伸进了裙摆的光滑脊柱，从背后看另有一番光景。第二套婚纱是高贵的宫廷风格，婚纱是宫廷缎布材质，上面挂着古典手绣蕾丝，与第一套截然不同。这套婚纱十分厚实，将人捂得严严实实，婚纱胳膊处是宽大的泡泡袖，一直遮到婚纱胳膊，腰部束紧，裙子蓬起，臀部凹起上扬。啊，这是合作企业专门为了广告全手工制作的，一针一线全是真人缝的，没有机器参与。修义，你有福了。这算个什么福啊？十分出乎意料，造型师给何修义戴了一个面具，就像中世纪的宫廷舞会中的一般，面具十分妖冶华丽并且诡谲，严严实实地挡住了何修义的大半边脸，只露出他一只左眼、鼻梁、嘴唇。客户要求能看见的那只眼睛一定要亮，并且重点拍摄了上半身。此时的何修义好像来自远古异域，斑驳沧桑而又光亮如新，带着一种嚣张跋扈的高贵感。蓬裙、面具代表一种狂欢，也曾经是一个庞大帝国的墓志铭，似能令人沉溺其中，完全不显违和。马丁一连拍摄了几十张，不是因为没有拍到好的，而是因为总能有新的想法。而第三套婚纱是黑色的，还是高领，上半身很朴素，像件黑色长袖毛衣，下半身的裙子却有大蝴蝶结以及层层的裙摆。马丁拍了几十张都不满意，最后让何修义侧站抬头向光，轻闭双眼拍了一张黑白照片，突出了何修义那凸起的喉结和平坦的胸部，上半身很硬朗，在大蝴蝶结以及层层裙摆中平静淡然，有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美感。拍完之后，马丁看着片子十分满意，又说， 上身脱了，一手抓住裙摆遮在自己身前，注意动作要硬，不要扭捏造作。 此时何修义已经完全进入状态，知道客户和马丁想要什么感觉了。第一套冷漠，第二套妖艳，第三套淡然。他一手随手扯起了裙摆，完全不显虚假。第四套婚纱还是黑色的，有蕾丝，有羽毛，极为华丽，但是造型师为何修义搭了一些正红色的披肩，还为他搭了个红色花朵头饰，于是他又化身暗夜中的新娘，像与魔鬼有个婚约。他从魑魅魍魉的森林中走出，迈入浮光掠影的都市，接受战战兢兢而又无法抗拒的人们的追寻。最后一套恢复白色，裙子前摆很短，刚刚过胯，露出了何修义修长笔直但是明显属于男人的腿，有种特殊的性感。整整三个小时，五套衣服拍完，马丁又叫造型师为何修义补妆，然后喊来了客户，将几种头纱面纱递给了何修义。他说， 再拍几张面部特写。 嗯。 黑色网纱扣上，何秀一在马丁的要求下表情恢复冷漠。网纱之下，何秀一表现得十分无法亲近，有一种神秘感，似乎一层网纱便将他整个人都封锁在内了。白色面纱也是，眼神锐利冷淡，虽在新娘白色面纱之内，却如烟雾不可捉摸。马丁在何秀一的身边咔嚓咔嚓地拍，何秀一很听话，并没有怎么抗拒。在他心里，比起穿穿脱脱，拍摄这件事情要容易得多了。何秀一简直是无法想象，婚纱穿脱起来竟然这么麻烦，又是拉链，又是束带，又是整理抹胸，又是整理脱尾，搞得他11点就饿了。彻底收工之后，客户走到何秀一的面前， 哎，谢谢老师，真是辛苦您了。 没事，这应该的。 那么样片出来之后，我会发送到您的邮箱。 一般来说，不管是电视广告，还是平面广告，还是别的什么，客户都会事先将广告的样片交给明星过目，征求同意。 嗯，好。 其实何秀一不想看，他觉得10有8-9会比较雷，成为自己的黑历史。众人每次提起都会讥讽一番，作为男人看自己婚纱照实在是过于羞耻，可是为了把关他又不能不看。何秀一有预感，这将会是一段较痛苦的回忆。 哎，对了，有件事请等一下。 啊？ 5分钟后，客户与另外几人怀抱着5套各类型的婚纱走到何秀一的面前。 哎，老师，那个这些都送您了。 嗯，婚纱？ 广告拍摄中的服装我们都会当做礼品送给代言人的，这次明星都是自发参与广告拍摄，没有拿任何的酬劳，我们也很过意不去，所以呢，这些定制服装就送给你们吧。 何秀一低头瞅了瞅，可我要他也没用啊，婚纱什么的除了这一次再也不会穿了，他想不出任何需要身穿婚纱的场合了。 同时，这些婚纱都是根据何秀一的身高体重定制的，而何秀一1.78米，他周围也没有女性朋友可以接收，而且他们都这么大，每件都有好大一团，他扛都扛不下去，还得叫上客户他们帮忙塞进车里，等到了出租屋再和助理一件一件。 等等，何秀一家好像也没地方放。 因为家族而成名之后，何秀一又换了一个房子，那个房子面积也不太大，2室1厅而已，只是小区高档，安保十分到位，待着放心。何秀一自己住觉得租太大的房子也没有用，收拾起来费心，空间也用不上，纯粹是花钱挨累。他就只有一个衣柜，还真想不出哪里能塞下婚纱。客户却坚持道， 哎呀，其实留个纪念也好，我们拿着更没用了，他们很快就会被扔了的。 这些定制的婚纱质量极好，客户还真的有点舍不得扔。 那好吧。 何秀一接受了，他想等下去左然家都扔在那边吧，左然家地方大，许多地方空着不愁。当年左然买了理想中的户型，然后自己设计大开大合，按照喜好装修，将那房子整个变了个样，更宽敞了。就这么着，何秀一叫助理直接开到左然家里，伸出食指验证指纹，大门咔的一声开了，他便走到位于2楼的衣帽间，随手拉开一个柜子，将婚纱哗的都丢到最下一层，甚至没有仔细挂好。挂好是为了防止衣服变皱，可是这些婚纱永远不会再有出场机会，因此便随便扔扔也就可以了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